外间谁王子，这宝钗的女谁外儿子，不管算什么，款款有请。 娘娘有旨，宣西王子到外间进殿参见。 是的吗？ 老爷却不许我动。今日我背地里听到太公三

正是机关在身之门，请二爷留作机遇。 没什么好亏的，也就。 认人了吗？哼，我偏不要王家刘奶奶一个，请了，来。 江西。 你去我过门去吧。 我难道是专的人家玩过牌的吗？ 包姑娘，你不要理他这些。人家劝他上进，他总是骂人家什么落毒啊！你想怎么样的老爷不生气你？ 哎呀，谁不着了？我去看看姨娘去。 包姑娘，你就数一回吧。 不用了，包兄弟。我走了。 包姑娘最好，包姑娘最好，包姑娘最好啊！包姑娘真是心地宽大，鱼很养。颖儿是包姑娘，要是完了林姑娘啊，不知因为怎么养你。比起这些，包姑娘真是巧生轻松。可是你呀，倒是和人家省分力呀。 林姑娘从来没有说过这些文章的话。 这难道是文章的话吗？ 唉，真想不到穷累鬼谷子中也会算上了这种风气。我们府上有一个戏子名叫机关，乃是我王爷心爱的，如今三五日不见回去，四处寻找不着，听说呢终身算是机关令郎保佑相交成儿，听说道出府去也是令郎的旨意，告诉千万老先生专治令郎，请将机关放回，一阵可为我王爷蒙恩之意，那儿来嘛？一命下官救命之苦啊！请大人稍待，来人，唤保佑。 老爷，你这该死的奴才，在家里你因为鬼陪陪君家，在外边不发不接也遭殃，那只是官司往你家里生动人，你但管用得他，他不顾 起步，哦哦 老爷，夫人休得此言。 老爷， 我养了你子母也不孝， 老爷， 不知竟然去攻了他一人而问。 老爷，你就挂在我们夫妻门上，我念一魔法，只有这一个孽障。当年我们娘儿俩我这一动死了，我那苦命的儿了。保佑， 都是你， 谢谢保佑。 是你，都是你把他宠成这个样子，我今天非饿死他不可。拿绳子来， 老爷， 拿绳子来，拿绳子来， 老爷，你要把他拿死，你先把我拿死了，你先把我拿死了，老爷， 你先刀死我。到死路， 有什么吩咐？何必是急走嘞？皇儿子进去吩咐。已经死了， 听我的，和我讲话，我倒有话吩咐，这是我一生没养过好儿子，恰叫我何生失去。老太太， 做儿子的此次管教他，也未必是永忠要做。老怕他受此枉，像我做儿子的，似乎当得起。 呸！ 这句话。不起他能生子，能经得百世之年，经得你下刀手，是他自己怎不叫麻烦？放他心里， 拉住他， 放人。

算起来，二嫂子病他这样瞧，总瞧不过老他 他。 大嫂子，我的儿啊，我是进老了还瞧什么呢？喏，当年我像王丫头这么年纪，倒是比他还瞧你。姨太太， 老太太， 不如我当着姨太太的面奉承，千真万真，从我们家里四个女孩算起，又是巧又是好啊，我都不是包牙的呀。 老太太，我不是天了， 我妈当着老祖宗，这辈子是八姑娘好哩。 王丫头，等一会准备一些好吃的东西，娘儿们今天索性就乐意了。 好， 姨太太， 老太太， 想什么吃这款告诉我，我有本事叫王丫头办了来吃。 老太太，总是这他才难的，自然要他弄了好吃的东西来孝敬我们。 妈，你丢得了我老祖宗啊！这不是验神牛算，要不验神牛算呐、他早得把我也吃了的。 Thank you.

能保佑我了。 启人，你是怎样死热地把宝牛弄成这姑娘？ 我也不知之前你二爷教养些什么，二爷是爷爷生了谁家人了，我二爷不为生了。 姑娘有道 有道，两两是什么？不为他生些什么，至于他生了一句文字呀，宝二爷。你可不能当真啊！宝儿爷，二爷，宝儿爷，宝儿爷，宝儿爷，宝儿爷，宝儿爷，你不能走，你不能走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粤剧新版《红楼梦》的上半部分，下半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